谁不怜惜情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重，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红尘拉呀拉去呀去，不是一场梦。红尘拉呀拉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识来月相懂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拉呀拉去呀去，夜空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

看一下，一看到这不光街没什么好怕，漫步车子到处跑，世界在脚下，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这是你改变，你就要疯狂一点，想谈恋爱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，但是你想恋爱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好少来你哦， 再没有认真。